间六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 兆赫 AM927 兆赫。 早晨六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。早晨六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。

陷阱。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。你说的那些问题，我回答得很坚定。

谈，读歌人王玉博，欢笑声，欢呼声，炒热气氛，心却很冷。聚光灯是种蒙恩，我却不能喊等一等。我真是佩服我还能幽默，掉眼泪时用笑掩过，怕人看破，顾虑好多，不谈寂寞，我们就都快活。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，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，愈合就无人晓得。我内心挫折，活得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。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？ 欢笑声，欢呼声，炒热气氛，心却很冷。聚光灯是种梦，我却不能。 斯普瑞斯奥莱放大假啦！莱斯普瑞斯给你 surprise， 莱斯普瑞斯300以券送你，国庆假期每小时都有幸运抽奖哦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